像是曾心中的尘埃，已经坐落有钱人家的台。 城市上空飘散着忙碌的气息，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走在同一条路上，却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充满活力的城市，有你的身影在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垡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哇，你家装修的家具和建材哪里买的？ 哦，我从长阳盛都家居体验馆买的，那里不仅有定制家居、装饰材料、精美家具、家装设计，让您一站式购齐，价格还比市里便宜呢。 是吗？那我得去看看，地址在哪儿呢？ 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6137-0155。 盛通广场幸福家居，您的用心之选，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 老公，现在装修水太深，价格贵，时间长，咋办呀？ 找本城装饰啊，主材由华耐整装清景打造，90平米6万块，35天完工，而且装修现场直播，咋样？定了吧？良乡苏庄桥北100米，2000平米大展厅，欢迎您，6936-6636。 昌河汽车双12无损厂家直销会开始报名了。12月24号，昌河 Q25、Q35 聚会万元，昌河汽车全系首付5000元开回家，还不动心吗？买车到金发，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金发昌河 4S 店，抢购热线03123666565，03123666565。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日前，我国对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实行购置税优惠政策，将于2017年底到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车辆购置税将由目前的 7.5% 恢复到 10%。 近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清华带领部分人大代表对本市农贸市场进行专题视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明确分工，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农贸市场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运行。近日，涿州市召开今冬迎春火灾防控大排查推进会，结合本市火灾形势，对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近日，涿州市高新区先后召开工委扩大会、保供暖送温暖专项行动动员大会，传达市保供暖送温暖专项行动动员大会精神，专项安排部署此项工作。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转多云，白天最高气温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5摄氏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屋檐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屋檐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剪不断 的九零后甚至是零零后们来说，邓丽君这个名字已经不会那么轻易的被提起了。这首《独上西楼》的演奏难度非常的高，你看《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盲人歌手张玉霞就上台挑战了这首歌，当场把评委给唱哭了，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今天又开始了听歌的旅程，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您的老朋友黄欢。再来听到了一首歌《爱是飞翔还是坠落》。 不相信人生注定寂寞，天荒地老却是错，热的心烧出冰冷结果，恍恍惚惚忘了自我。他们说遍体鳞伤皆是我，常回头却看不到温柔，当初是谁下了咒，我懂也不能懂，因为爱 相信人生注定寂寞，天荒地老皆是错。热的心烧出冰冷结果，恍恍惚惚忘了自我。他们说真爱不分你我，遍体鳞伤皆是我。想回头却看不到温柔，当初是谁下了咒，告诉我爱是飞翔还是坠落。我坠了那么久，天堂啊，难道你注定抛弃我？来告诉我爱是飞相爱是赤裸，我懂也不能懂，因为爱逆风的人生变得更坎坷。 翔还是坠落，来自杨培安，他的高音很厉害，大家都知道，很多男生都希望说能够拥有他这样的高音声线。通过后天的练习，到底能不能够轻松自如的飙高音呢？可能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自己的音域。如果你是属于中音或者低音，却偏要学杨培安或者阿信，那可能就比较惨了，天天飙高音，嗓子不出几个月可能就废了。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还真的有飙高音的天赋，在前期就尽量用假声来练习，像那个李玉刚唱了《为了谁》，只要能唱出女声版的高度一样，你就能够体会到杨培安尖锐嗓音是怎么样唱出来的了。继续来听到这一首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你用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又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

间，弹指间，海岸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时间偶尔提起，钢琴偶尔哭泣，那些凌乱片段。如果爱还能再重来，我期待梦白永远在。哦，每次心该打开，会有歌来自大海。如果爱我已不存在，我希望有一段精彩，让回忆有所感慨。百千世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看一遍，手指圈只听见你的抱歉。 想拥有一架钢琴，但是每个人肯定都想象过自己弹钢琴的样子。钢琴与小提琴、古典吉他并称为世界的三大乐器，钢琴更是被称为乐器之王。再来宋佳，大不了是散。 我再问你一遍，背过去的脸，每次都装作听不见。我再看你一眼，抱去后的脸，当这是免费的旅店。他需要理解，他说他赚了钱，他有时他说得很心酸。你哭红了眼，还伤心他会变，在忙着去为他做晚餐。大不了是算，大不了是算，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我抱歉抱歉，再见再见，开始总有些不习惯。我看你有点慌，你装作不紧张，沉默发火还是耍花枪。从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很坚强，最后用眼泪来抵抗。我说服我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否则会苦了我自己。幸福看来遥远。 子回家没人管，我抱歉抱歉，要再见再见，开始总有些不习惯。大不了是算，大不了是算，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我抱歉抱歉，要再见再见，开始总有些不习惯。大不了是算，大不了是算，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我抱歉抱歉，要再见再见，开始总有些不习惯。 这首歌是来自小宋佳的《大不了是散》，因为和前辈女演员宋佳同名，所以被大家称为小宋佳，也是一位长相气质都很棒的优秀演员。会唱歌会演戏的艺人真的很多，这两者都能够优胜兼顾的艺人也很多，古巨基绝对算是一个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出演的何书桓的角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那一首《路边摊》。其实这张唱片的水准都很不错，可惜的是转唱片公司的时候推出的，没有太多的宣传。我穿高跟鞋和你一同来分享那些被遗忘在角落的好歌吧。 午夜三点，风雨交加，又忽然想起他，几张相片，心中飘下他好吗？让时光打转吧，带我回老地方，那路旁街灯下，坐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落雨的我和他，电影散场，大洋那一秒以为他跟我的故事世界上最伟大，我爱他那个暑假，打着雨伞，他站在天桥上，那年秋天漂洋过海，他走了，让时光倒转吧，带我回老地方，那路旁街灯下，坐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落笔的我和他，年少轻狂，落笔的我替他擦干头发，雨中我在学校操场叫到喉咙沙哑，我爱他那个暑假，落笔的我和他，电影散场，聊到大洋，

像尘埃消失在风里。 高跟鞋，我是黄欢。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黄莺莺的《哭砂》，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黄莺莺绝对是在华人的流行音乐界当中最受尊敬的名字之一了。下面这位歌手在乐坛也是超级有分量，名字叫做周杰伦。他有多大的影响力呢？他突破了原有亚洲音乐的主题形式，融合了多元的音乐素材，创造出了多变的歌曲风格，可以说是开创了华语流行音乐中国风的先河了。我们来听这首《甜甜的》。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茶。 给小情侣的歌嘛，其实这首歌和周杰伦的其他同类的歌相比，多了一点点的俏皮，没有太多的前奏，一开头就唱出来，直接涌现出了一种甜甜的味道。所以这类型的歌在周杰伦所有歌当中是很难得的。相对于甜甜的麦芽糖、牛仔很忙和早期的简单爱、他的睫毛等等，风格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可以说这首歌是周杰伦在甜美类型音乐当中的一个小尝试。如果说你正处于热恋期，去听这首歌就再合适不过了。拥有爱能够让你拥有一张不老的容颜，送上苏芮的给爱。 给爱一张不老的容颜，让相爱过的都是永远。给爱一个不悔的誓言，让深爱

简单的小情歌来自苏打绿。不管说你出生在哪个年代，在你的心里一定会有一位偶像或者几位偶像，用他们的歌、他们的电影或是他们自己影响着你的心情，改变着你的生活，激励着你进步。有多少人是因为这首小情歌爱上苏打绿的，爱上可爱又多才的主唱吴青峰的。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一首歌就可以让体育场里塞满所有的人，一首歌就能够让一个破碎的心得到最好的安慰。最后一首梁静茹《燕尾蝶》，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心高才烈的火油，华丽星辰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内容，主宰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只为挣脱。你想你不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心我背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绝望的恶魔，破碎的眼泪有重获新生的冲动，寻找爱情世界美梦，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短暂青春要像烟火，此生此爱此刻挥霍，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你想你说 耳边始终沙沙沙的响，身旁午夜似水的流淌。 我们在寂寞的两旁，远隔千里的地方，有好多心里的话无人讲。 如今你的日子怎么样？有些